好像我听说上次我们用兔毛帮王爷爷戒烟，让他手里捻兔毛线，织兔毛毛衣，他就真的把烟给戒了。我也发现最近好多小区里的人都穿了兔毛毛衣。 是的，现在你看，我除了脑袋顶上还剩下一撮毛，其他地方你看 都被揪光了。 哎呀，可能还得等一年我的毛才能再重新长出来。 唐耳朵，我突然发现我们平时穿兔毛毛衣、羊毛毛衣，是不是有点儿对你们这些小兔子小羊不太公平啊？ 是的，当然你们有本事去揪下老虎的毛。 不，老虎的毛太硬了，我们可不想穿老虎毛毛衣。 另外保护动物也不应该伤害它们，对吗？ 可是我们还是想穿点毛衣呀。 你看，我们兔子吃胡萝卜，也吃草，对不对？ 对 啊，这些小羊它也吃草。你知道我们的毛从哪儿来吗？ 难道是从草里来？ 很有可能。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们也吃草？ 不吃草，你们用草做毛衣就行了。 用草做毛衣？ 是的， 用草做毛衣。那等等，我们在春天和夏天摘点绿草 啊，对， 织成毛衣 啊，对。 那到了秋天 黄草， 可是到了冬天 干草怎么样？试试吧。 好吧。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阿万纪美子和黑井健，是由彭毅和周龙梅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海豚绘本花园，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别哭别哭。一个温暖的春天，小女孩月月和黄褐色的小猫喵呜正在爱蒿原野上玩呢。这儿到处长满了绿色的草，开满了花。一只白色的蝴蝶飞了过来，这是他们今年看到的第一只蝴蝶，就像刚刚开放的白色花瓣一样。月月和喵呜跑过去追蝴蝶了，忽闪忽闪，忽闪忽闪，蝴蝶一会儿在树那边翩翩起舞，一会儿在草上面飞来飞去，忽闪忽闪，忽闪忽闪。月月和喵呜什么都管不了了，他们就这样不顾一切地跟着蝴蝶跑起来。喵喵，蝴蝶停了下来，落在了一朵蒲公英的小花上。月月说嘘，然后就和喵呜凑了过去，轻轻的轻轻的。月月停下来，然后伸出了手，它慢慢的慢慢的靠近蝴蝶，抓住了。 哇，好漂亮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另外一只白色的蝴蝶也飞了过来，它围着月月开始兜起了圈子。月月看着这只蝴蝶问， 你是从哪里来的？ 这只蝴蝶忽闪忽闪，忽闪忽闪，一直围着月月飞。 你是担心你的朋友了吧？ 月月又看了看手里的那只蝴蝶，他默默地仰头看着春天的蓝色的天空，眨了眨眼睛。然后月月就把手里抓的那只蝴蝶轻轻地放掉了，两只蝴蝶又能一起在蓝天中飞舞了。小猫喵呜也抬着头看着它们，两只蝴蝶上上下下地飞舞着，忽闪忽闪， 忽闪忽闪，忽闪忽闪，忽闪忽闪。月月开心的呵呵的笑了， 蝴蝶笑了， 喵呜也咯咯的笑了，喵， 是啊，是在笑呢。 好了，送走了蝴蝶，现在也该回家了。月月和喵呜转过头，想往回走。走啊走啊，到处都是大片的草地，到处都开满了花。 诶，这是哪里呀？ 刚才来的时候光顾了低头看蝴蝶，都不知道走到哪里来了。 我们是从哪边来的呢？ 月月好着急，急得都要哭了。这时候喵呜大声地说， 喵，我知道了，这边这边。 说完他朝着前面跑了起来。 啊，等等我等等我。 月月也跟着追了上去。他们跑进了一片明亮的树林里，两个人都停下了脚步。喵呜朝四周看了一圈，也很着急，好像要哭出来了。 喵，好像不对，奇怪呀。 于是月月故意装作很大声的样子说， 啊，是那边，你看，往那边走吧。 他们开始往右边走，可是很快他们又停下来了。这次月月叹了一口气， 啊，我们迷路了，我们找不到家了。 呼啦啦呼啦啦，树林里刮起了一阵风，树林里慢慢变暗了下来，树枝和树叶一起在风里摇晃起来，好像传来一阵声音，唰啦啦唰啦啦， 嘿嘿，迷路了，唰啦啦唰啦啦， 他们迷路了，嘿嘿嘿嘿，迷路了迷路了。这一下把月月和喵呜都吓坏了， 我们赶快去明亮的地方，赶快去明亮的地方。 他们跑出了树林，终于来到了一片绿色的原野上。啊，不过这里呀，哎呦呦，还是刚才的那片原野呀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他们转了一大圈儿，最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月月的心里砰砰的直跳，眼泪刷的流了下来。 这可怎么办呢？ 月月蒙住了脸哭起来。喵呜也要哭出来了，不过他还在劝月月， 喵，别哭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可爱的声音和喵呜的声音重叠到了一起。那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声音。 别哭，别哭。 月月从手指头缝里往外看。 是谁的声音？ 哎呀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眼前飞来了好多白色的蝴蝶。它们忽闪着翅膀，围绕在月月和喵呜的身边。蝴蝶在说， 别哭别哭，这边这边，快来呀。 蝴蝶们朝着一个方向飞， 别哭别哭，这边这边，快来呀。 原来月月和喵呜是和数不清的蝴蝶在一起呀。蝴蝶们拐了一个弯朝前飞去，月月和喵呜赶紧追了上去。他们跟着蝴蝶走啊走啊走啊走啊，真没想到自己走出了这么远。啊，终于又回到爱蒿原野了。

唐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这两天回来就向爸爸妈妈叨咕着说，学校里边新来了新老师，爸爸妈妈很放在心上。这天呱呱放学回家，刚一进门他就大声地对爸爸妈妈嚷嚷说， 我们终于换新老师了，原来她也是个女的。 爸爸问他，哎，儿子，这新来的女老师满意你的表现吗？ 是的爸爸，那对我是相当满意。 哦，那太好了，老师怎么表扬你的啊？ 爸爸，他对我说，要是所有的学生都像你这样，我马上就离开学校，这说明我已经全学会了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很了不起？ 在小朋友小的时候，他们最愿意上的是生活课和自然课，有的呢还会把这两节课归到一起变成自然常识，因为在这样的课上边，同学们都能够学到很多大自然和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。这不，今天在自然课上边，老师对同学们说，同学们告诉大家啊，今天晚上啊，天空当中会有月食啊，如果大家有时间，或者您不妨抽空，一定要看一看这个月食。一个同学听到这里向老师提问说， 老师，我们家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电视了。 另一个女同学接话说， 我家都是看电视，但是老师，你能告诉我是哪个电视频道有吗？ 呱呱越来越大了，也开始有自己的鬼主意了，他自己的爱好。有一段时间以来呢，呱呱特别愿意看武侠小说，但是偶尔看看就罢了，如果他在课堂上也看，那肯定耽误学习了呀。这一天呱呱上课的时候正在偷偷的看武侠小说，不注意听讲，英语老师发现了，于是英语老师就故意提问呱呱说，呱呱，你站起来，上课认真听讲，不许溜号，知道吗？那你来回答一下，你说这个 evening dress 是什么意思呢？呱呱吓了一跳，赶紧站起来，但是他也不会回答呀，这就是不专心听讲的后果。于是他就赶紧问同桌，小声的嘟囔说， 你快把鸟语告诉我呀。 同桌说， evening 就是晚上的意思， dress 就是衣服的意思。 听到晚上衣服，呱呱马上想起来了他刚刚看过的武侠小说里的内容，他胸有成竹的马上回答老师说， 报告老师，是夜行衣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北京 Muffis 幼儿园的陈鱼儿小朋友要教我们唱儿歌《李小牛》。 李小牛往前走，脚下踢起一颗豆，捡起豆四下瞅，一辆大车往前走，老爷爷慢点走，车上的麻袋有裂口，大车停下不再走，找呀找，找裂口，找到了缝裂口，老爷爷乐得直点头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李小牛，李小牛往前走，脚下踢起一颗豆，捡起豆四下瞅，一辆大车往前走，老爷爷慢点走，车上的麻袋有裂口，